电能， 还有呢？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，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。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。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？通通告诉你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。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。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、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：姚迪。 汤爷本来有许多话要跟陆小霞聊，毕竟有两年多没在一起说提起的话了，但真坐到一块儿，他突然感到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，甚至没得可聊了。倒是陆小霞透着话多，他一个劲儿问汤爷为什么吃饭非选择在这儿。我对这儿不是熟吗？再说这是正宗的川味，也对你的口啊。汤爷说的是实话，他真没有别的用意。我想你不会忘吧，在这儿我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 改变人生？哎呦，有那么严重？我还真不记得了。 那年你让我怀了孩子以后的所作所为，难道你真的忘了吗？ 哎呦，想起来了，是在这儿请的王大夫。 陆小霞万万没想到，汤爷把她当成了柴羊的报复对象，让她怀了孕。那年她才22岁。 真没想到，你这么卑鄙。 陆小霞知道自己怀孕，怒不可遏，狠狠抽了汤爷两个嘴巴。汤爷愣在那儿，一声没吭。在暴怒的陆小霞面前，他的爷劲儿荡然无存。当然，汤爷当时也后悔自己做得过了。 我他妈的太不是东西了， 他在心里骂自己。因为陆小霞跟他有君子协定，两个人好，但不结婚，所以他们每次干那事儿的时候都有措施。但那一次汤爷犯了坏，把避孕套剪了个口子。陆小霞也没想到汤爷的战斗力会这么强，就这么一次居然会播下生命的种子。陆小霞有一个观点，只要怀孕了就不能打胎，打胎等于杀死一条生命。在性生活上她比较放得开，只要两个人好就可以上床，但不能让她怀孕。不管跟谁，只要让她怀孕了，那就只能结婚，两个人共同抚养这个小生命。其实她一直把婚姻视为畏途，非常惧怕。她始终认为再好的婚姻也是不幸的。她2岁的时候，父亲跟母亲就离婚了，他是父亲带大的。他父亲是大巴山里的农村教师，离婚后一直独身，一边教书一边养他。他从小就没得到过母爱， 失去母爱的人对婚姻的感受是麻木的。可怕的是，他15岁上初三的时候，被他父亲所在学校的老师给诱奸了。他父亲知道后，狠狠地教训了那个老师。那个老师答应3年后，也就是陆小霞18岁的时候娶她，并且跟陆小霞的父亲写下了字据。这个老师是成都人，是到大巴山区扶贫的，想不到1年以后他就偷着跑了。跑到哪儿，陆小霞的父亲始终没有找到，好像人间蒸发一样。那年正上高中1年级的陆小霞陷入了绝望，她是以浴火重生的涅槃心态离开家乡，离开父亲，到北京闯荡的。当然，心灵受到重创的陆小霞在来北京之前就已抱定终生独身的信念。最初她甚至连男人都不愿接触，后来她的思想才逐渐开化。在陆小霞看来，独身跟有男朋友是两回事儿，有男朋友跟婚姻又是两回事儿，这都是两个人的事情。怀了孕，性质就变了，因为怀孕意味新的生命出现。但汤爷却偏偏让他犯了大忌，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和失望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他决定跟汤爷结婚。当时他以为自己刚刚20出头，嫁给一个快50的老光棍，等于把自己的青春给牺牲了。因为他来北京打工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，而是为了上学。他有自己不被人知的抱负，一旦结婚生下孩子就要当妈，别的还干得了吗？等于自己的理想葬送了。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汤爷听到他提出结婚的要求时立马急了。他不但不同意结婚，而且要求陆小霞马上打胎。陆小霞怎么能心甘情愿当杀人犯？他坚决不同意打胎。如果汤爷不跟他结婚，他就把孩子生下来自己带。但汤爷岂肯善罢甘休，他认为陆小霞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种，所以必须得听他的。您说这是什么逻辑？气得陆小霞火冒三丈，又无可奈何，因为毕竟自己是外来妹，怎么也斗不过本地虎呀。眼瞅肚子里的孩子一天比一天大，而陆小霞和汤爷制造的这个小生命又属于非法，汤爷也不愿声张出去。他心里着急，汤爷更急。后来陆小霞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决定离开北京，离开汤爷，回老家把孩子生下来。但是让陆小霞感到意外的是，他提出要走，汤爷却让步了。汤爷对他说，只要你不走，提什么要求我都应你。我现在就想一件事儿，让孩子顺顺利利生下来，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。好，这也是我的意思，难道我不想有后吗？汤爷答应得挺痛快。为了能让孩子顺顺当当生下来，汤爷还找了一个姓王的大夫帮忙。王大夫自称是京城一家3甲医院的妇科医生，却在一家民营医院兼职。当时汤爷就在峨眉请的王大夫，身怀6甲的陆小霞也来作陪。王大夫的父亲是老中医，跟汤爷的父亲是中医院的同事，所以他跟汤爷是父一代子一代的交情。他对陆小霞满盈满许，一定让她顺产，并把产妇的关系转到了那家民营医院。王大夫还坚持让陆小霞吃安胎的药。最初几天 都很正常。但半个多月以后，陆小霞突然觉得胎里反应强烈，折腾了几天。到医院找王大夫一查，胎儿已死。为了保住陆小霞的命，必须赶快做引产手术。陆小霞又到另外一家医院检查，诊断结果跟王大夫一样。陆小霞没了辙，只好把孩子打掉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。 后来，陆小霞才知道这是汤爷和王大夫暗地里合谋，使的招，搞的鬼。汤爷用的是缓兵之计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一个小生命毁在他们手上，这是陆小霞最不能原谅汤爷的一件事儿。从那以后，汤爷在陆小霞眼里也失去了尊严。哎，已经过去的事儿了，还提他干什么？汤爷淡然一笑，你真把孩子生下了，能有今天吗？啊，真是。陆小霞意味深长地说道，那这么说，我还要感谢你呢。也许是聊起了伤心的往事，陆小霞一连干了几杯酒。她喝酒属于情绪化的，情绪激动起来往往控制不住自己。汤爷知道他的酒量，所以每次带他在外面喝酒都要把着他的情绪，不敢让他喝高。喝高了搀扶他回家是个事儿，原来汤爷一个人驾着他回去不吃力，现在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。陆小霞似乎心里有什么事儿，也自己把着量，没敢多喝。他对汤爷说，戴云丢包里宝石的事情你不用着急，你没拿我没拿，问心无愧，怕啥呢？时间是最好的法官，我想总会有水落石出的。 这还用得着你说吗？ 汤爷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，撇撇嘴， 这问题是这东西没了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想再跟你争论下去了，你听我的，就耐心的等等看，不听我的你就跟人去较劲。可是你跟谁呀？ 只能跟自己。 切。汤爷被他的话给噎了一下，喝了口酒，指着酒杯说， 我呀，我跟他较劲吧。 临分手的时候，陆小霞对汤爷说，我明天又要走了。 去哪儿啊？ 陆小霞面带喜色，去成都，得10天以后回来。对了，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忘了告诉你。 好事儿坏事儿啊？ 当然是好事儿啊，我的硕士论文通过了。 什么？你考上硕士了？ 汤爷眼珠子快要瞪出来。 没听你说过呀。 我知道这种事儿你从来不关心，但对我来说它就那么重要。陆小霞知道汤爷一直反对他上学，虽然这话会捅他心窝，但今天一定要让他知道自己出息了。汤爷诧异地问道，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学的是自学高考啊。 是啊，自学高考都拿下来才考的在职硕士研究生，现在你明白我这些年一直在忙什么了吧？ 你可真沉得住气。嘿，这么大的事儿我愣一点不知道。 知道又能怎么样呢？陆小霞心说了，你连我考的什么专业都不问问，我跟你说有什么必要呀？ 那倒是，我能怎么样呢？ 当时自学考试有多难呢？我真得感谢柴阳，是他鼓励我资助我，要不我也不会接着去考硕士。 当着我的面你别提柴阳，听见没有？ 那我也得谢谢你呢， 扯，你考不考碍着我什么了？ 是你的冷嘲热讽激励了我。汤爷听出了他的话外音，沉着脸说， 不就是一个硕士吗？啊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是不想考，要考，嘿，不是吹啊，别说硕士，博士都跟玩似的，手拿板钻咱们啊。 陆小霞忍不住笑了，他知道汤爷只念过初中，这是他的软肋，他不愿伤汤爷的自尊。 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让你替我高兴高兴，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追求，比结婚生孩子还重要。 好，那就祝你一贺吧。 汤爷举起了酒杯，跟陆小霞干了一杯。汤爷喝得有点高，一瓶酒他喝了多一半。不知道是陆小霞考硕士撞到了他心中的五味瓶，还是陆小霞最后说的宝石的事儿，早晚会水落石出的，又让他起了疑心。总之他有借酒消愁的意思，喝得迷迷糊糊，怎么回的家，怎么跟陆小霞分的手，他已经记不清了。这一晚汤爷梦见考上硕士以后的陆小霞再也瞧不起自己了，这个梦让汤爷睡不着了，他一点一点地把梦境复原了一遍，不由得心里暗淡起来。陆小霞会变得这样吗？他真的永远不跟我好了吗？他真的那么厌烦我吗？他真的敢骂我、推我、踢我吗？这些疑问像一个又一个小火星，越聚越多，最后变成了一把火。这把火让汤爷七窍生烟。人有时很怪，当你降服住一个人之后，你会对这个人永远有一种强势的心理和征服的欲望，不能让他跟你平起平坐或超越你，甚至反过来征服你。就像是一个人的手下败将，在这个人眼里他永远是败将一样。汤爷对陆小霞就是这种心态，他的眼里陆小霞永远是大山里出来的柴火妞，这种烙印根深蒂固。既然是柴火妞，对他这个瞧得起他的北京爷永远怀有一种敬畏之心才对。但现在的陆小霞变了，变得敢跟他犯执拗了，尽管这是在梦里，但他汤爷心里又一次撞倒了五味瓶。之前知道陆小霞考上硕士，这五味瓶已经撞倒过一回了。这两撞五味瓶让汤爷越想越恼火，不过五味里有一味是甜，他想起陆小霞对自己的种种好来，冒雨给他送伞，喝醉酒搀他回家，病了给他洗脚，还有无数次床上的缠绵悱恻，这些柔情蜜意他忘不了，陆小霞难道就忘了吗？他猛然想起那天夜里陆小霞知道戴云咬了汤爷，陆小霞对汤爷的心疼劲儿，还有陆小霞误会自己跟戴云干了那事儿的羡慕嫉妒恨。如果陆小霞对自己没有爱意，会那么吃醋吗？他是不是很想跟自己保持那种关系呢？想到这儿，他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冲动，现在就去找陆小霞，看他让不让自己进屋。男人来电产生的冲动，魔鬼都拦不住。汤爷鬼使神差地从床上爬起来，穿上了衣服。欲火中烧的汤爷轻手轻脚地推开门，那天正赶上阴天，院里一片漆黑，正是凌晨四点多钟，人们还在梦乡沉睡。汤爷想起一个词儿：大地死一般寂静，夜色没有褪去，只有垂死挣扎的鸣虫在墙缝和草丛里有气无力地叫着。 这种空气里含着露水的宁静，让汤爷的心也跟着沉静下来。来自天边的晨风携着深秋的凉意，也让他的大脑清醒了许多，但他身上的欲火依然烧得正烈。可不知为什么，汤爷到了陆小霞家的门口，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：万一陆小霞不给你开门呢？你敢跟他玩混蛋？这可是在院里，稍微有点动静，街坊四邻就会跑出来报警。陆小霞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柴火妞，人家是硕士了。这种想法像是有人拍了汤爷一板砖，让他醍醐灌顶，身上的胆气顿时消了一半。汤爷虽然爷劲儿上来，也有魂不吝的时候，但他还不是那种什么都不管不顾的鲁莽之人。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前，陆小霞在他面前说话有条有理的语气，还有落落大方的表情，他不能不心里犯嘀咕。毕竟跟他已经两年多没在一起干那事儿了，现在你来了店，深更半夜来找人家亲热，你把人家当什么人了？真成了你泄欲的工具？怎么可能呢？汤爷越想越犹豫，越想越胆小，想到最后他居然想到了犯罪两个字儿。夜风让他打了个冷战，他很想打喷嚏，但捏了两下鼻子忍住了。不知不觉在院子里已经站了有半小时，汤爷抬起脑袋往东边看了看，远处高楼之间已经出现了鱼肚白。他长长出了一口气，天快亮了，还在这儿甚至什么呀，赶紧回屋睡觉去吧。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？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汤爷再次和胖子等人见面了，这次胖子他们一群人不是来找麻烦的，然而汤爷却觉得事情是越来越麻烦了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汤爷的救赎》。著名经历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《汤爷的救赎》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，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，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。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？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。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6月23号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我叫杨靖伟，